本新型肺炎病人，医护人员压力越嚟越大。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会同十六个联邦州政府开会，要求他们尽快同意实施局部封锁，包括关闭酒吧和食肆。又限制只是准家庭成员才能够一起外出，但是学校和幼稚园保持开放。捷克政府进一步收紧限制，每晚九点到第二朝六点宵禁。瑞典亦都敦促民众避免外出购物和使用公共交通。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相比对上一个星期，新型肺炎在欧洲的单日死亡个案增加近四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900点，跌5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9点，跌7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4.3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8，人民幣6.725，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86美元，賣出1,876.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强烈热带风暴莫拉菲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晚上十点，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西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9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 station 关系中断都要执好啲垃圾。有份参与作曲编曲的一首作品，内容讲的是关系完结，请另一半分手之后不止个人要走，随行有关的物件都不再有价值，烦请通通带走，一刀了断。 像有张纸阻封在餐台，让你签妥了便无障碍。 作曲 Janice 温汉文 Edward Cha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监制 Edward Chan。上翻两个星期连升12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蔚蓝带走你的垃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heryl， 你觉得一次系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起呢？ 应该唔超过2个几，我谂佢个样都似圣实嘅。 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在我們 LA 呢，其實呢首先只是講 strip club 呢都分了兩大類，飲酒的 strip club 呢那些女仔是其實基本上不是很脫得的，原則上來講呢個女仔只是可以脫到 上面， 上面不是上面都不脫得 啊，是啊， 那叫脫衣舞 是啊 好頭 你是不是都想聽多些鄭公子帶我們去世界各地的另類遊記呢？那就要留意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程茉莉敏感時刻。 明仔 媽咪， 媽咪問你啊，東的英文是什麼啊？ West 那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月28日晚上时间嚟到10:1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Hello， 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啦 ，Hello， 系有敏大人啦，仲有我茉莉嘅。 系啊，茉 莉。礼拜三咧，我就成日听你哋讲一啲生活上面或者亲子上面嘅嘢啦， 家庭事 啦。反而有啲嘢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个作为妈妈咧，有冇教导小朋友啦？已经开始，因为我细细个咧，我算系嗰啲叫咩咧，放养嗰啲小朋友嚟。 我哋嗰个年代都系咁。 即是天生天养的嘛， 边个有姐姐睇，妈妈又要做嘢， 系啊，街童咁样嘅，即系阿妈就放我出街，加上全家人都出咗去铺头做嘢咧，跟住我系会可能喺其中一个位置失缩一角啊，搵啲纸皮啊，即系搭埋一个窿仔，跟住就去，因为佢哋年宵啊新年嘅时候就更加要收到好嘢，收到凌晨嘅，咁我就会匿埋喺嗰个箱入面玩噶啦，自己。 点解你唔帮下屋企手咧？ 好细个啫嘛，嗰阵时我小学系啊，攞面。嗰時淋到周圍都係啊，即係可能係咁嘅。不過咧，即係原來咧呢一樣嘢咧，即係我哋以前就話我哋自己習慣咗點樣自己去學習啫。而家越大咧，好似度度地方，唔止係香港，唔止係內地，其實可能全世界有好多地方嘅小朋友咧，都好似個感覺上面保護佢哋多咗啊。咁所以咧，生活技能上面佢哋可能未必太叻或者太認知得多。 你講邊個區分先？ 而家我想講嘅咧就係其實世界。有好多地方都系嘅，不过咧，唯独是咧，早几日咧有一个嘅学校，佢喺呢个嘅澳洲雪梨嘅一间学校，佢就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 post 咗一啲相。咁原来呢一间嘅女子中学咧做咩事咧？因为为咗咧想提升佢哋嘅生活技能啊，可以解决咧呢个生活上面一啲嘅难题，佢哋又用啲咩方法可以去解决咧？如果有事嘅时候，咁所以就做咗一啲嘅课程，系专系俾佢哋解决生活上面嘅技能嘅。而佢哋最近咧，亦都咧同一个咧汽车嘅维修工作坊合作啊，咁就教呢一班嘅高中啦，一啲嘅女学生咧点样去整车。 即系佢觉得个生活技能系要识整车， 反而因为佢哋地方再大啲，揸车多。 其实你呢样又啱。我想话咧，即系嗱，我同敏大人都有揸车噶。有阵时我都有谂咧，万一真系喺条路度咧架车跪低咗咧。 即係譬如或者係即係爆胎咁先算啊。哇，其實我哋真係除咗真係打電話救命啊，即係或者打俾老公啊，或者打嗰間嗰間修車公司，即係修理公司 個 call 車係啦。其實真係乜都做唔到喎。 同埋其實但係喺香港就好啲，嗰啲拖車真係廿四小時會服務噶嘛。 所以外國真係 你喺外國就真係要啊。 係 啊，除咗呢個之外，其實我哋再諗近一步啊，因為我啱啱即係最近試過嘛，喺公路上面突然間死咗火架車，跟住我就喺度諗啦，我睇啲新聞，好多新聞都講話，喂，我要做咩咧？我即刻第一時間，我係咪要打死火燈啊？我要即刻挨去邊邊啊？ 係啊係啊， 我係咪即刻要落車咧？ 同埋你應該企喺邊個位置先安全啊嘛？ 係啦，呢啲其實我哋可能真係唔知喎。如果我哋唔係之前睇過新聞嘅話，咁跟住我就算睇完新聞，我都騰啊！我即刻周圍問朋友，我應該而家點做啊？我要點做啊？好彩嘅就係有一個嘅的士師傅咧，即係我截佢，因為我諗住走啊。跟住佢真係教我話：喂，你不如開咗個後尾琴先，因為已經係死火燈都已經著唔到，即係好彩嘅。就是有人去帮我咯，去救我咯，咁所以呢啲都真係一啲难题嚟嘅。咁啊，头先你哋都讲啦，问大人同 Annie 都讲，就爱国更加啦，因为方圆十里都未必有人会帮到你，唔知有冇车噶嘛。咁佢就话咧，教咗呢一班嘅女高中生啦， 澳洲嘅 雪梨，咁就教佢哋一啲关于汽车维修相关嘅知识，例如 好好啊，咩学校嚟噶？讲个名啊， 应该 报读呢间学校啊，终于教啲有用嘅嘢啦， 间中学的名字叫做斯德拉马里斯学校，斯德拉马里斯学校。咁呢间学校咧，佢教佢哋嘅相关知识，例如咩咧，点样换胎，系啦。咁对佢哋嚟讲系更加要需要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教佢点样 check 呢个胎嘅压啊，嗰个嘅压力。 唔系，因为你自己唔识换胎咧。你就要好似啲美國電影咁啦，你就要將條裙整短，然後企喺側邊，然後就等 挨喺個車， 係啦，然後就要等一個好識嘅人嚟幫你啦。 首先其實有車經過至得㗎， 係啦，同埋啲有識先得㗎，係啦，唔係你都冇得 sell 啊。 係啦，好似我咁點算咧？啲車直行直過㗎。 所以你就要讀呢間咩斯德哥爾摩咩， 斯德拉馬利斯學校係啦。咁佢亦都有講咧，教你點樣 check 胎壓。咁呢樣嘢我覺得好多人都可能未必知。 是啊，唔识噶， 系啊，要入油嘅时候你就可能举入去 check 到噶， 系有个机嘅。咁而家成日话网上有好多呢个机，就直接你摆咗喺自己嘅车头嗰个位置就得噶嘛。但系冇呢个机嘅时候，我哋嗰阵时就要耐唔耐就要去入完油之后就怼嗰个嗰啲入气，好似我 哋泵 气嗰啲去泵。但系其实我哋又知唔知要泵几多咧？ 有写噶架车嗰度， 系啊，仲要系好鬼细粒嗰啲字，你要喺嗰点知油盖附近，定唔知喺个咩啊门附近，你要再搵个电话揿下揿下先发现噶。咁好多人可能未必知，每个胎都每架车 都唔同噶嘛，你个重量唔同啊嘛。 咦？问大人都知啲嘢喎。 我揸咗好耐车嘅。 喂，但系如果 同埋我都有用短裙噶嘛。 但我想话咧，如果唔整又点咧？ 唔整 即系点啊？嘥油啊？ 冇气咯。唔系，如果你架车太 冧， 个即系点讲？入边啲气 唔够，唔足够 系啦。咁你可能会嘥油啦，或者你行得冇咁顺咯。 即系就唔会危险嘅。 佢会越嚟越冇，即系等于踩单车，你架车胎冇气咯， 系咯， 系啦，越踩越扁，越踩越扁咁样咯。 咦，我真系好似从来都冇。 咁你老公搞掂咗 啦？唔系，我觉得即系每年入去即系保养架车嘅时候，可能佢帮我搞掂咯。 哦，佢有嘅，有嘅，车压嘅，但系你入油嘅时候都可以。 系啊，耐唔耐都要噶，佢会越嚟越冇气噶嘛。 系啊， 好，跟住之后第三样教大家嘅就系检查呢个嘅机油。檢查啫，唔係叫你換，係啦，咁就喺個又係嗰個 檢查機油咧，好傳統喎，知唔知？有支嘢咁樣浸，掹一掹噶嘛。 因為 我試過喺外國生活嘅時候，你真係唔係可以炸炸去去 surface 啦，好貴噶嘛，你要自己搞咯。 咁但係除咗才女之外，仲係一個生活非常之獨立嘅女仔， 因為窮啊嘛， 呢個就不嬲污噶啦，你而家先知啊，王麗。 但係而家啲車 連男人嘢都識啊嘛， 又 係。我屋企嗰啲電視機同埋電腦都係自己駁嘅啫， 燈膽都係自己換嘅。 我屋企 WiFi 有事，我唔知点算啊！ 搵乜大人啦， 识啦。好啦，跟住之后另一样咧，就系咧呢个嘅水箱啊，水箱啲水啊，咁好多人都可能唔知嘅，即系原来嗰个水箱啲水咧，你冇晒之后架车会热噶嘛，咁咪成日要耐唔耐去倒啲水落去嘅，跟住倒啲水落去咧，又唔系普通水嘅，即系你唔好求其买咗支矿泉水又倒落去嘅，因为佢哋原来有分嘅，因为佢话个水箱咧又系铁啊或者铝做嘅，如果你求其加啲水落去就会令到佢生锈啦，即系好多。呢啲技能我哋系唔知道嘅，咁一首歌翻嚟再讲下，其实生活上面仲有啲乜嘢技能，我哋无论男仔女仔都好，都应该要学嘅。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曾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馁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侵占。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赴险。无惧剧痛，重新应你搏一次。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三脚下望向山友，看不手挽手。 他们是 Tomlic， 刚刚听过的是一口气。头先就讲咗一啲咧，就系喺呢个嘅澳洲啊，雪梨一间大学啊，就教大家咧，即系一啲女子嘅中学啊，点样啊，第日咧有啲咩事揸车嘅时候咧，都要小心或者都要留意，或者一啲嘅技术啊，要知道啊，知识啊，会知道咁样啦。其实咧，世界上面有好多嘅生活上面技能，可能我哋都未必会知。问大人同埋 Annie， 你哋会唔会都觉得喂系呢啲嘢其实都好紧要？其实你哋都慢慢渗俾你哋嘅小朋友知嘅咧？ 我就係成日講話一間學校咧，應該係可以教到佢哋咧去買到咧全香港最抵嘅電話卡嘅 package。咁呢間就正嘅學校。咁嗱，事實上咧，佢哋學校咧。即係香港嗰啲學校咧，就未必真係會咧咁樣教你一啲日常生活嘢。咁但係咧，我記得有一年咧，我就帶我個女兒去澳洲啊，因為你知佢哋夏天就我哋冬天啦。 係啊， 我哋夏天就佢冬天咁啊，佢仲要翻學噶嘛。咁、我帶佢去澳洲去一個親戚嗰度住，咁咧跟住咧就短期咧就好似翻咗一個月學噶。咁咧嗰一個月學嗰啲功課係好得意嘅。咁呢間澳洲嘅學校咧，佢就會咁啦。佢話而家咧，我俾let's say 係講$500澳幣咁樣。你自即係個功課嚟啊！我俾$500澳幣你，你自己去 I 字頭嗰間家私鋪嗰度，你去買一啲家私去 decorate 自己間屋啦。呢個係一個功課嚟。 哇，幾好啊！ 咁然後你咪攞、你咪即係你咪上網咯，你咪上網睇，即係而家咪有啲 Apps 都係咁噶嘛，你可以 decorate 間，即係你可以佈置自己屋噶嘛。 係。 咁但係佢俾埋 budget 你。 係。 咁我覺得真係好實際，呢啲學校真係正。 呢、這個其實訓練到好多樣嘢啊！嗱，就首先你訓練到點樣理財啦，跟住點樣善用你個房間嘅空間啦、又要 assess 下自己有啲咩需要，啲乜嘢嘅家私， 係啦， 品味啦，係咪？即係其實係幾。呢样嘢即系捞埋晒咧，都系测试紧细路仔嘅能力嘅、 所以正正头先问大人嗰个俾嗰个学校咧，即系头先所讲啦，俾小朋友嘅功课就系咧以上呢个咧，就话十个生活上面嘅技能应该要俾小朋友认识嘅。佢、一次过中咗几样，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你要修理自己屋企入面嘅设施啊，又或者要装修啊嗰啲啦，就系佢哋要学嘅。因为呢一样嘢就要令到佢哋发现咧，有啲乜嘢嘢譬如换灯啊、马桶啊，即系厕所啊、煤气啊等等嘅。时候突然间某一日漏煤气你都知啊，或者点样删翻你都知啊，又或者理财啦，头先 Annie 话斋，因为喂你得个$500啫，你买到几多嘢咧？你买到张床，你买到张灯，咁啊点咧？咁呢啲全部都要自己学嘅。咁另外咧仲有嘅，有一啲咧就系例如要自己识得煮饭、因为个爸爸妈妈唔得闲嘅时候，佢都要识得自己知道，我唔可以饿亲自己咯。到第日大个嘅时候，呢样嘢对佢哋嚟讲都重要噶。咁啊，第二啦就系学识自救或者急救。有啲咩事你整亲，你可能整亲要胶布都唔识念嘅，系啦，咁你咪好大件事。又或者你应该用啲乜嘢嘢，即系消毒药水啊、生理盐水。哇，你一攞消毒药水淋落去，揦到黐筋噶嘛，咁你就要哦，原来要揾消毒嘅生理盐水，即系有好多呢啲都要认识嘅。或者点包扎啦，游水另一样嘢系有咩事浸亲嘅时候，或者你玩嘅时候，或者有人需要你帮忙嘅时候，你都可以帮到手。基本嘅园艺知识，另一样就系要识得。点样去整理自己嘅内务嘅事，即系屋企入面打扫啊，甚至乎 啦， 系啦，甚至乎洗衫。咁啊，头先所讲啦，呢个嘅屋企入面嘅设施啊，识得有自我嘅防卫保护意识。因为好多人都未必会认识呢一样嘢，觉得呢一个系朋友，觉得暂时呢一下佢对自己最好就最好，但系喂佢系咪会之后会伤害到你噶？咁可能佢哋真系唔会认识或者唔知咯，所以就亦都要教佢嘅。另外，时间嘅管理，最后一样。就是野外求生，所以其实去露营是不是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呢？带屋啲小朋友去，所以 澳洲是的， 是不 是？因为他们那些后院随时有只红爬嚟那些呢，咁香港 又或者有鳄鱼。 吓，系鳄鱼， 系啊，香港嘅时候， 香港就系马骝咯， 仲有 同埋野猪咯， 系同埋其实越嚟越唔了解野外啊！你突然间可能有啲咩事流落出荒岛嘅时候，你真系等死咩？ 喂，不过你讲呢样嘢咧，就算我哋大人咧，其实都未必系识噶，即系露营野外呢啲，如果冇做过女童军咧，都真系未必识得。 咁你有睇电影噶嘛？阿 Tom Hanks 嗰套 Castaway 有冇睇啊？ 有 孤岛唔知乜嘢。 求生咁 样，系啊！你细个都会睇《鲁滨逊漂流记》噶嘛？呢啲 即系做戏真系真噶，得噶嗰啲招数。 咁我会信总会有人系喺野外生存嘅，需要。 四面墙隔绝来回。 顽强并没法动摇，在此刻醒觉，找紧每一秒。再渴求望着前看，识去汗水步向远方，灰的花在怒放，继续行，继续前往，天与地这样广，青春不再也有权利发光。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房协表示，土瓜湾乐民新村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 ，H 座乐智楼一名住客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办事处今日已经安排在大厦内的公众地方清洁消毒，晚上将会继续清洁工作。房協又引述衛生防護中心說，預計明日會派人到樂民新村向居民派樣本瓶，給有需要的住客進行檢測。康文署宣布，因應最新疫情，今個星期五起，各表演場館轄下設施將會放寬入座或者使用人數，由原先的五成放寬至七成半，相連的座位不得超過四個，每個設施可以容納的人數和使用的詳情，以個別場館安排的公佈為準。康文署同日會適度放寬其他康文設施，例如公眾游泳池和公共圖書館等的入場人數。另外，在博物馆举行的公众节目包括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电影节目，入场或者使用的人数限制和安排亦都同时放宽至七成半。所有进入表演场地和博物馆设施的人士进场之前需要接受体温检测和使用酒精搓手液，并需要佩戴口罩。泰国国会举行特别会议，众议院议长川立派表示，考虑研究成立和解委员会，化解目前的政治矛盾。国会执政联盟的民主党建议设立的国会和解委员会，除了官方和议员，还邀请抗议人士代表、专家学者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报道说，川立派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小组研究提案。泰国七月起开始连串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理巴育下台、修宪和皇室改革。抗议活动由今个月中开始升温，曼谷差不多每日都有抗议示威。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转到马尔代夫，他说美国将会在当地设立大使馆。他在之前一站斯里兰卡严厉批评中国，说中共在斯里兰卡掠夺。他说从不好的协议侵犯主权，在陆地和海洋都目无法纪，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掠夺者，美国就是以朋友和伙伴的身份前来。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几十亿美元建设港口和公路，以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但美国认为这些计划令小国陷入债务困境。斯里兰卡外长强调，斯里兰卡想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和良好的关系，他们是中立不结盟的国家，致力于和平。另外，越南政府宣布，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越南，美国国务院未有证实消息。蓬佩奥明天将会转往印尼访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714点，跌7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7点，跌9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4.34，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31， 人民幣 6.728， 英鎊對美元 1.297，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4。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874.5 美元，賣出 1875.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晚间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 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三五成群震撼过人，拍号点解你变成咁噶？ 有冇边一个画面，即系你望住个女啦，真系眼湿湿。 好多时刻都想喊，曾经佢个肚仔唔舒服，冇大便，到第八日嘅朝头早， 我个女去咗我面前啊！ 中头奖， 我要话晒俾全个屋苑啲人听啊！ 我真系话晒俾全香港听，我剪出嚟做 trainer， 因为我未听过周柏豪讲大便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咁话说咧，我屋企嘅厨房咧，渠位咧上家咧就揾胶纸粘咗，胶纸好残旧咯，我想起咗佢粘过身啦。咁我搣嘅时候都惊会唔会有嘢跑出嚟咧，我都几惊曱甴嘅。我搣之后咧，见到有只灰白色嘅嘢跑翻入去。 最近啲曱甴咧，我发现佢进化到半透明，灰白色噶。 系咩？ 系而家啲曱甴系真系层出不穷。 咁啊系，咁啊佢变种变得好快嘅。 解图咁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迪神、思培、 陈尚志，认真做。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一个唱歌好叻嘅人，如果去游学，你估下佢会想学啲乜嘢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代驾新娘何雁诗阿 Step 同大家分享去 LA 学戏嘅故事啊，仲分享咗一个关于佢做戏嘅小梦想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时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头先我就讲咗一啲生活上面应该要学嘅技能啦，一啲家长亦都应该要教小朋友嘅技能啦。所以其实妈咪教导咧好紧要噶，因为仔女都会成日听住就系话我阿妈话乜乜乜，我阿妈话乜乜乜噶嘛。 系啊，其实咁多种技能咧，有一样嘢我觉得真系。唔会一早教定先咯，真系、即系主导嚟咧，真系发生喺个孩子身上啊，或者已经长大成人咧，佢面对啦，先会去真系即系见步行步嗰样咧，我觉得就系做妈咪啊。 嗯， 哦，唔系呢个我都有搞噶， 成日、 哦、 要考牌啊嘛。你而家已经教定佢日日做妈咪点凑仔？ 你睇我几辛苦啊！你自己考虑生唔生？ 嗱呢个咧就系想潜移默化影响佢谂清楚。嗱、做阿妈咧系好辛苦，你谂清楚自己能唔能咁嘅能力做先咁，但系你有冇教佢？即系譬如喂，陀 B B 嗰阵要点？个膝头窿生咗出嚟啦，咁样。例如冲凉系点？ 例如 點樣喂奶， 點樣喂啦？哇！呢啲真係可能係個媽媽，即係你個女做咗媽媽，駝住佢嗰陣，先去想呢啲所謂嘅一啲即係叫做咩啊？ 育 分娩 前班 係啦係啦，育嬰班嚟學噶嘛，就唔會係做女嗰陣就已經教佢噶嘛。 你懷孕嘅時候，你都唔知自己做咩啦，成日呢個又話唔好食嗰樣，呢個話唔好喺床頭揼釘，有好多唔同嘢噶嘛。 好多啲嘢講，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正正因為由細，尤其是講緊女仔啊，由細到大咧，其實你都唔會無端端阿媽教你，最多你旁觀啦，但係旁觀其實同自己實際即係操作咧係兩回事嚟噶嘛，係咪先嚇？咁同埋自己嘅旁觀，可能其實你自己都係個 B B 嚟嘅啫嘛，即係除非你話我哋再阿媽個年代咧，就可能一跨嘅十二歲嗰個咧，就細個下對下第三個妹咧，原來係 B B 嚟嘅，咁可能你就真係睇到阿媽點樣湊個 B。如果唔係咧，其實你自己都兩歲睇 B B 咁樣，咁其實都真係大家都係 B B， 大 B 同細 B 嘅分別都其實真係觀察都冇得觀察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就真係做到嚟先知嘅，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經常咧都受人影響。即係嗱，身邊有好多人咧，即係當你去湊緊個 B 嗰陣，就會好多人俾好多嘅指指點點你。呢樣嘢咧就係原來嚇喺外國咧，十月我哋就嚟完啦，十月今日都28號啦。原來十月咧有一個咧，佢哋喺美國啊，就係叫做一個叫做防止欺凌月啊，即係成個十月咧係全國咧去 celebrate， 唔係 celebrate， 即係去宣傳嚇宣傳一個 campaign， 就係話大家要留意被欺凌呢件事。咁而其中咧有一個被欺凌嘅一個環節咧，就唔係話校園欺凌啊，咩網上欺凌啊嗰啲，而係講媽媽被欺凌。咁就係講緊呢樣嘢啦。 媽媽啊，係媽媽點樣被欺凌咧？ 就係呢啲所謂管教養孩子上被自己嘅屋企人啦，或者係被親戚朋友 奶奶 係啦之類，自己阿媽都會噶，或者老公都會噶。總之就係俾身邊嘅 台灣有單新聞咧，嗰個媳婦自殺啊！個媳婦自殺，因為佢話係忍受唔到奶奶嗰啲生活細節嘅摩擦啊， 睇到標題啊，睇到標題冇傾入去睇， 係啊， 係啊， 因為一齊住啦，肯定。 咁個老公又唔出聲嗰啲咧， 啊，即係婆媳問題啦， 係啊。 咁佢咁傻啊，揀自殺啊？ 咁佢可能即係 可能佢去到絕望，冇人 絕望，又或者已經係有病態咁樣， 係 好慘， 好慘。 剩翻啲細路咁啊，奶奶你湊埋佢啦，咁 呢個係一個最消極嘅。 係啊，咁但係你就係啱啱就 hit 到你今日嘅即係話題咯。即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自救咧？ 係啊，即係嗱，佢呢個調查咧，其實係美國一間嘅醫院啊，一間嗰啲家庭醫院啦，咁佢就揾咗咧係幾百人去做嘅，咁就問啲媽媽，就係話你哋呢個被欺凌嘅情況咧，有冇係咪嚴重啊？咁佢就揾咗一啲係有零至五歲孩子嘅媽媽，咁原來發覺咧，每十個媽媽裏邊咧，有六至到八個媽媽咧都會有呢啲經驗嘅喎。 咁俾咩人欺凌啊？係咪就係奶奶咧？ 係啦，嗱，佢哋咩人欺凌佢咧？佢大部原來真係大部分咧係夫家嗰邊嘅人，即係個最高嘅個頻率。跟住咧排第二位咧就係自己嗰邊，係啦，自己嗰邊。 自己嗰邊唔係應該由細到大都已經欺凌或者已經習慣嘅啦咩？ 咁始終個角色唔同咗嘛。以前你係女，咁啊而家 你點做人老婆噶？ 或者係你點做人？即係你阿媽鬧 自己， 鬧你，你點做人阿媽噶咁樣？ 係啊，同埋你無端端你係大家多咗一個嘅，好似一個 project 咁啊，即係生個細路係個大 project 嚟噶嘛。咁呢啲 project 其實未生出嚟嗰陣咧，真係冇夾過， 大家冇，同埋大家冇夾 過，係啦，冇夾過，冇研究過噶嘛，分工又冇做過咁樣。咁突然之間大家合作喎，咁其實真係會發生呢啲事咯。咁好啦，原來咧其實唔止話係識得嘅人啦，再排第四就係朋友啦，係啦， 好多㗎啦，呢啲 好多即係師奶朋友啦。咁然後再落去咧，原來你無端端啊，即係去一下啲育嬰院啊，去一下帶個小朋友去公園坐一下，或者去超市買啲嘢啊，嗰啲唔識嗰啲人咧，都會指指點點你點樣教養孩子嘅喎、啊。 我成日覺得以為育嬰院嘅話，大家應該覺得又唔好話同病相憐嘅，即係會覺得大家都有共同嘅目標，又或者大家都有類近嘅問題，係咯，以為會互相溝通啊嘛，點知反而指指點點㗎？ 嗱，個溝通咧 係咪做得好好先？ 嗱，個溝通咧就真係睇下咧。即係譬如有啲覺得自己，喂，我依家其實呢個已經第四個噶啦，咁我就經驗豐富啦。嗱、你嗰個咧， 你咧就出新手媽媽啦。咁咧今日好似好多係啦，即係好多自己啲心得啊，就喺度講俾人聽。咁初初咧。你如果作為一個新手媽媽咧，你第一次聽咧，即係初初聽，可能都會覺得，哎呀，真係多謝你啊，咁多意見俾到我。但其實你再撞多佢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咧，你就開始覺得咧，即係其實有陣時呢啲係一啲。又唔可以話 show off 嘅，但係其實整整下，可能大家亦都熟落咗咧。嗰啲指指點點咧，有陣時係幾難受噶。 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起。才是你冒险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零散。 林欣彤，一首歌时间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我好大压力噶，冇你 系点解？ 头先 Annie 话咧，佢做妈妈咧，唔系佢做 前辈，前辈真系同啲后辈训话， 应承紧我。哎呀，好大压力啊！ 点解啊？ 就 Annie 唔系咁噶，咁样。 嗱、哦，這個、呢一个调查咧，佢有一样嘢，我觉得系最后几好嘅。佢话点样我哋点样去分辨咧？究竟嗰啲系一啲正面嘅忠告？定還是係一啲多事嘅人喺度指指點點咧？ 我成日講嘛，好心嘅八婆啊嘛， 係啦，嗱，係啦，冇錯啦，即係你分享都係好心同埋有用，為你 好。 好 心嘅八婆同埋心底唔好嘅黑心嘅八婆 啊，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嗱，兩種都係八婆嘅。 咁都系好事定唔好事呢？ 系啦，即系你要识分咯。咁我就觉得咧，呢个调查佢几得意嘅。佢最后咧个结论咧，嗱虽然中间仲有其他嘅分析啦，但佢最后嘅结论咧就系话，原来咧呢啲所谓好似比其他群组欺凌嘅呢啲新手妈妈咧，其实佢哋咧自己系识得分噶噃。 哦， 即系原来佢哋咧绝大部分咧，佢哋系会即系睬你一傻嘅。 哦， 即系嗱，你有你讲。即系我听吓，我表示礼貌咁听，但系我咧系会继续用我嘅方法，系去继续教养我嘅孩子嘅，系啦， 冇嘢影响到佢哋，应该个心情唔会有改变。 虽然个过程咧有60几%系话唔会嚟嘅吓，咁、但系咧都有40几%话咧，其实如果持续地都发现有问题咧，佢哋都会开始质疑自己嘅。即系就会谂翻回想翻， 咁都好正常喎、啊。你真系持续有问题噶嘛？ 系啦，咁就会开始质疑啦，40%。咁另外咧，佢哋咧都有即系大部分嘅人啦。如果呢啲质疑嘅时候开始咧，而有听到身边嘅人有俾一啲嘅反意见，关于喺教养上面咧，咁佢呢个时候咧就会去诉诸于咧去揾资料嘅。咁所以其实系有几理性嘅喎。呢啲妈妈即系当听到啲同自己即系嘅理解嘅方式系唔同嘅时候，佢哋会去网上揾资料啦。或者原来他们相对呢是信任什么人呢，就是信任那些真的。 因为我见好多讨论区嗰啲妈妈， 咩Kingdom， 系啊，个个想去问嘅。 嗱，原来咧呢啲系最不可信嘅。 系啊， 即系嗰啲妈妈识分嘅，即系嗱，佢 问 就还问啫， 唔系，但识分还识分，但系都会上去睇嘅， 冇错。 即系呢间学校咧，叩门信点写啊，都系会上去睇。 边个校长会好啲啊？ 但系睇完佢唔会照得嘅。因为佢只不过攞个 参 石啫嘛，冇错。 同埋佢系想上去揾一啲啱自己听嘅嘢咋， 咁系因为通常自己有个套路，睇下啲人讲嘅系咪啱。 嗱，就譬如你揾间即系某几间传统名校，人人都争崩头噶啦，系嘛？咁通常就会有嗰啲啊，系啊，嗰啲呢间学校咧，其实好大压力嘅，点点点点点嘅，咁啦，即系唔系个个细路得嘅咁样咯。你试下叫佢，即系呢个新手阿妈叫佢完全唔报。试都唔试，咁佢可能又唔仔啊，咁都报咗先啦，最多中咗就唔读咯，咁中咗又唔会读唔读过佢哋， 或者唔中嘅时候揾共鸣咯，上面话啊边个都考唔到，系咯，我都 系 啦， 系啊， 因为你100条嗰啲回应咧，其实只眼会好快的识得筛选嘅，即系譬如你心目中已经有一啲想法咧，其实嗰啲唔同你嗰啲想法咧就好似模糊咗 blur 咗嘅， 你讲呢啲人识嘢啫， 冇错，然后咧同你想法嗰啲咧。你就會好仔細睇佢每一個字嘅，咁你就會覺得係啦，揾到知音人啦咁樣。 咁又唔係，咁如果你話又唔係網友，咁應該佢哋信邊啲咧？有冇講 專家？即係嗱，如果講緊0至5歲嘅媽媽咧，如果佢聽到啲老人家啊講嗰啲即係初生嬰兒嘅一啲常識嘅時候咧，當同佢哋嘅想法唔同嘅時候咧，佢哋通常最信咧就係去問翻譬如個育嬰中心入邊個姑娘，或者家庭嗰個醫生咁 報章上面啲醫生話 係啦，冇錯啦，即係呢啲佢哋就會相對 咁幾好啊！呢啲媽都唔會俾人欺凌到啊，咁理性 OK 㗎。 定系就系因为你每一样嘢都听过专家话，到时你再讲出嚟嘅时候就会俾人欺凌，就佢啊呢个陈妈妈乜都话专家话，专家话都唔知系咪真嘅，又或者每一样嘢成日话专家话，佢冇自己嘅，会唔会咁咧？就系、是、有第二个欺凌咧？ 嗱，其实呢一个咧就讲紧 呢啲真系八婆嚟， 黑心嘅八婆， 呢啲系黑心嘅八婆嚟噶咯，已经系。 但我觉得咧，佢呢个调查佢最尾咧有一样嘢就都几好嘅提醒，就话原来如果曾经自己当年俾人哋即系指指点点过咧，其实到佢自己成为咗一个有经验嘅妈妈之后咧，佢就会好自觉咧，去。即系当想指教下身边嘅妈妈嘅时候，佢会知道点样去做，或者甚至乎咧，佢会即系佢有个分寸，同埋知道佢个感觉系点嘅时候，佢会知道点样去同佢讲，甚至乎唔讲，即系会系有呢个咁样嘅分别咯。 咁唔讲系咪真系好噶咧？ 我想是因为他呢明白了呢，其实有些东西就真的两体。 是 啊，即真的不是完全地有正和错，而是适合和不适合咯。 嗯，咁啊，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嘢都？ 你想唔想知道佢哋觉得最多人责难系啲乜嘢啊？ 好啊，好啊，好啊！ 责难 系啊，即系俾人哋 喂母语， 系呢个 系啊，中咗啦， 系啊，我以为系教学添。 嗱，讲紧教学 好虚嘅，系好虚嘅，但系喂母语就系你有喂母语啊。同埋冇嘅啫，即係好明顯嘅。 係啊，喂，其實呢個我都感受過，唔知你問大人有冇試過啦？即係你當 即係點樣為之俾人感受？ 即係我感受過我媽媽同我奶奶嘅好唔同嘅講法咯。 哦、即是即係譬如而家話啊，喂母語咧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嘅免疫能力啊嘛。咁、如果你喂母唔喂咁啊，好似即係你指意曬嗰啲 formula 奶粉啦嚇，咁、就好似啊你個冇咁愛啲小朋友喎、你冇為佢哋嘅免疫能力咧而加持下喎咁樣啦嚇。咁所以嗰啲奶奶就會想係咪奶奶會想你喂母語噶嘛？聽哎呀免疫能力咁，但可能你又要翻工、又或者你其實都唔知够唔够？ 够有啲成日话唔够奶水噶嘛？ 系咯吓！哎呀，搵到人即系讲中晒我啲心声啊！即系我当年咧就系唔够奶水嗰啲咯。咁跟住咧，我奶奶咧佢就系旧式，以前佢都系喂母乳，即系喂母乳喂咗好大，即系好大，即系细路好大都仲系喂紧嗰啲。 边度好大？ 即系喂到啲孩子好大都仲喂有喂。咁所以就觉得喂到嘅一定喂到嘅，于是煲好多嘢俾你饮啊，咁样即系帮助你。 咁有冇帮助啲木瓜鲜奶？ 我觉得我嘅身体唔系几适合制造母乳啊，可能我觉得冇乜效咯喺我身体上。咁于是我阿妈嘅角度咧，因为我阿妈咧以佢个年代就系觉得其实系冇钱嘅人先喂母乳嘅咋，有钱嗰啲系买奶粉。 咁又系喎， 即系我阿妈个年代，佢觉得系咁，奶粉妈营养都有，买喂乜鬼母乳啊？仲有啊，你又咁少啊，都唔知个细路食得饱唔饱啊？吓，你睇我个孙就食唔饱啦，又喊啦咁样。 咁咪 hybrid 咯， 系啊，咁冇错，结果咪就系 hybrid 咯，两边咯，即系又其实母乳喂唔够嘅吓，但系就即系唔够佢食咁多噶，你真系要生产力好强先得噶。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来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被打中我言而苦恼，那天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力求恋爱，情愿全不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掉进垃圾袋。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造没原则，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头先就讲啦，原来咧作为妈妈都会被人欺凌噶噃。 嗯，尤其是当做新手妈妈嗰阵啦，根本其实讲到话喂人奶定系喂呢个嘅配方奶粉咧，呢个已经系后话噶啦。 嗯， 即系你未将佢生出嚟之前咧，根本。第一個關口咧，要去做一啲嘅決定啊，一啲所謂教養上啊，或者育嬰上嘅決定咧，就係、是、喂，究竟自己自然生定係開刀啊？即係呢個咧，已經100万人咧，俾100万嘅意見你噶啦，都係令到你即係十五十六啊，又點好咧？有啲人又話成日都話，哎呀，自己生咧先感受到咧做媽媽嗰種嘅感覺啊，就唔係即係哎呀打支麻醉針瞓醒個 B 喺你隔離咁樣，即係要感受下嗰種為人母嘅感覺，生產嘅痛苦。咁樣，即係有啲人係俾呢 啲。我問阿莫莉啊，你想自然生定開肚啊？ 其實我想自然生噶，但係因為我會感覺上面覺得好似對自己傷害冇咁大啊。因為啲人成日話開肚咧，即係有個嗰啲道聽途說啊嗰啲咧，坊間又講開肚咧，你係會好傷身嘅，因為你解開喺身體度咁大個傷口咧，你好容易受到感染啦，有好多唔同嘅細菌啦，再加上就係話你開肚咧，唔知話全民不能夠開三次噶嘛。咁我已經開咗次啦， 變咗三字係咪？有三刀， 有個米字， 係啦，定係話唔知捱唔到三刀嗰啲肚皮嗱，當然啦，呢、這個都係外間一啲嘅說法啦。咁我已經捱過一次咯，咁我仲即係再生 B B 嘅時候再捱多刀， 即 係第三刀 生三個嘅。 咁我已經可以打破你呢個神話啦，係 咪？ 我都捱咗三刀啦，係 啊， 我咪而家咪就係仲繼續做嘢， 係 即係你開刀嘅咯。即是你是开刀的。 我两次都开刀，咁仲要有一次是因为要开另外一啲刀喎，因为三刀囉。 係，所以其实都真係唔知喎、我会感觉上面好似 即 係 如果唔 产 唔使开刀就唔使开刀啦，必要时先啦。 係顺产係会好啲囉。 我就真係觉得呢样嘢真係见仁见智㗎啫、即係都係一个妈妈自己嘅选择囉、所以即係只能夠咧，如果自己係是但邊一邊，即係親歷其境過咧，只可以分享個感覺嘅啫。 喂，而家其實仲有個 choice 噶，係咩咩咩 choice？ 水代母咯， 嚇 代母啊！ 嗱呢個咧， 我覺得呢個就好唔係嗰件事啦，已經。 但係有人真係咁揀嘅喎， 因為怕痛定係因為驚走 樣？有啲人係啦。是啊，或者他们不得的怀孕是有困难的，或者他们是不想再 keep fit 的、不想拿自己的身体当一个车房给人做、租给人，然后就租人家的肚腩做车房这样咯。 我觉得呢，如果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即是健康啊那些、我觉得还 OK，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 keep fit 啊，或者搞到我身材走样啊那些呢、我就觉得那你不如不要生啊。因为你都感受唔到嗰十个月嘅时候，你我觉得你可能会未必真係去到更真心地去锡嗰个小朋友咯、或者冇咁贴切地去锡 嗰十个月呢，我只能够讲係一个好奇妙嘅经验， 係 好值得呢。如果一个人真係想做妈妈、即或者要做妈妈，我觉得要经历，即係可能我经验奇妙过嗱、即係我自己未试过自然生，我而家不能够作比较啦、但我相信嗰十个月即係一起 瞓，一齊食，一齊任何時候廿四小時都睇你個肚入邊咁樣，同埋係你感覺到佢嗰個心跳啊，佢嘅喐動啊嗰啲咧，其實 我喐動嗰個最過癮。 係啊，呢個真係好難去，即唔應該錯過咯。 我成日想象唔到點樣可以感受到心跳。是真的 feel 到噗噗噗噗噗咁噶， 心跳是要用部机嚟噶嘛？ 系啊，佢讲通常咪就系嗰啲嗰啲电影嘅情节，就系喺个用个超声波，你未见到个 B B 又 喐下喐下 打下。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咧，我当年做新手妈妈嘅时候咧，我系真系特登咧系买一部咧几百蚊嘅就好平嘅咋。咁咧嗰部嘢咧就真系咧将佢 放大嘅声， 系啦，冇错，啲听筒咁样，啲医生听筒嗰啲咁样咧，听到你将佢摆喺自己个肚皮。然後跟住你就會聽到嗰、那個那個小孩子嘅心跳聲， 定係自己心跳聲？ 唔係，係小孩子，因為你放喺佢肚皮啊嘛，唔係放喺我嘅心臟嗰位啊嘛，係佢嘅心跳，但係好急嘅跳得， 幾得意喎呢一個。係 啊係啊，所以我覺得 一分鐘一百下 嘅 佢， 係啊，好快嘅跳得。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係唔能夠錯過，即係唔應該選擇，即係盡量都唔好選擇係。同埋我反而調翻轉咁諗，如果我係一個代母咧，我有經歷過呢十個月咧，我唔捨得咧，就即係俾你。即系租用完个迷你仓咧， 跟住就嘢还翻啲嘢， 冇错， 家私俾你， 系咯，即系我觉得就真系好难舍难离咯，嗰下。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零单料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啱啱听过郑中基嘅新歌叫《My Only One》。 翻嚟啦，咁啊头先就讲就系话，如果俾你嘅话咧，十月怀胎咧，梗系当然系自己个肚咧，先至系感受咗，先叫最为紧要嘅感受啦。 其实呢啲都真系十几廿年前嘅记忆嚟噶啦，即系我觉得而家新鲜滚热辣咧，就系、是、大家都会好唔知道啊敏达人嘅生活圈子有冇啊？就系咧都几多妈妈咧系即系因为疫情关系咧，其实都会讨论紧一个嘅话题，都系一种压力嚟噶。我有啲外国嘅即系妈妈同学咧，佢哋都话，因为外国而家系嗰只 hybrid 方法翻学啊嘛，即系嗱，你可以真人翻学，亦都可以继续网上授课，咁于是咧个压力就嚟啦，即系可能有啲外国嘅妈妈就觉得，哇，佢翻学啦，啲细路仔要学下点样咧生活啊，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即系一啲我哋即系东方嘅家庭咧，就始终都安全行先噶嘛，咁就会觉得喂，都系唔系好安全，唔戴口罩又唔成啊，咁样即系好易中招噶，咁又唔想啲细路仔翻学，咁啲小朋友咧就系、是、一个两难啦，即系哎呀，即系点啊，即系又觉得有压力啦，咁啲妈妈又好多呢啲咪歌摄，原来话好多呢啲妈妈群组啊，都几多呢啲，即系喂，搞错啊，边个唔俾佢使翻学，或者边一个即系会依样就系翻学定唔翻学呢样嘢咧，已经系引嚟好多所谓即系一啲叫做咩是非啦，即系受压力啦，咁样即系其实都几痛苦嘅呢、這个过程。有冇啲即系香港我哋冇话即系授课翻真人， 我有，不过我唔系小朋友啫嘛，我而家个女喺英国都系咁嘅情况。 香港咧就另一种啦，就系、是、有啲家长，譬如好似敏达人嗰啲啦，即系已经去讲紧即系要去。读波定或者大学， 有啲人专登今年唔去英国， 系啦，即系去定唔去啊？其实都好多人好多意见咯，都搞到有阵时都要自己做妈妈嘅，都要真系都会有阵时动摇噶，都唔知道自己嘅决定啱定错，即系因为不同人都不同， 因为你错咗真系中招惊嘛，即系你错咗你最大嘅点讲啊？最大嘅唔好处就系即系讲紧中招噶。咁所以就係要諗，即係諗清楚。譬如我哋呢啲送咗小朋友去外國嘅，仲要係重災區嘅，咁我都會打俾其他媽咪。咁佢哋都好無助噶。有啲咧就係點講咧？即係譬如要係翻學，因為佢真係要實習嘅，即係你讀醫啊、獸醫啊，或者係 物理治療 啊呢啲咁樣，你冇得走噶嘛。咁但系喂话冇得走，原来又唔系，佢哋又话暂时即系你要睇到啲细节咧，就全部有啲魔鬼同天使噶啦。咁原来话佢哋留咗喺英国，但系暂时又唔可以上得嗰啲实习堂， 即都系喺个 dorm 入边度。 系啊，其实喺个 dorm 入边，即系好多都系喺个 dorm 入边而家困紧啊啲细路仔，又唔出得嚟。咁如果佢喺个宿舍有一个人中咗，咁你啱啱又同佢 share 个厨房嘅。即系譬如讲十个人 share 个厨房嘅，其中有一个人中咗，你都要喺间房度，你要自我隔离。咁跟住你唔好运嘅就系嗰个好翻之后咧，你第二个又中你人，你又要， 即系十四又十四。 咁你系咯，即系好似卧底咁啊，三年又三年咁样。咁但系咁样，不如你翻嚟香港啦，起码香港而家个环境系唔需要冒险。因为一个你唔系好熟嘅人，三唔识七嘅人中招，所以你要隔离、哦。系啊，所以其实即系都，但有啲妈咪就比较无奈咯，佢冇得啊咁样，即系都要问嘅。同埋有时问，因为而家嗰啲小朋友大个啦嘛，你讲系大学啊，即 系 反而中学咧就冇咁大咁嘅问题啊。以我即系理解，因为佢哋全部都唔可以出去，即系自由咁出去啊嘛。佢哋入咗校舍，咁就喺校舍啦嘛。咁、但系大学嗰啲咧系冇掩鸡笼嚟噶嘛。而家其实佢哋讲话系咪英國第四波定第三波咁樣？佢話即係有三分之二就係因為呢啲即係大學生啊，有啲就外國嚟到，哇正啦、啊、有得玩；有啲咧就係離開咗，即係英國本土學生，但係離開咗屋企，又去到即係喂啱啱考完個咁大嘅試啊嚇！這個大學入嘅即係入學試啦，各種啊，唔知道你係 A level 啊定 IB 啊定係點樣啦嚇咁佢哋即係入到自己間大學，佢就想玩咯， 嚇 咁、所以就即係。你一個唔覺意，你宿舍你惹到有一個，咁就即係殃及池魚咯。咁同埋我都有啲擔心啊，就係十二月佢哋一定要翻鄉下噶嘛，佢哋十二月係聖誕節噶嘛， 大節嚟噶嘛， 大節嚟噶嘛，家庭嘅聚會嘛。咁、 啊、 我睇咗一單新聞就係話有一啲大學生佢會覺得學校嘅處理唔係咁恰當啦，因為佢又叫即係 啲學生啊，你放心啦，嚟宿舍住啦，嚟大學嘅宿舍住啦，咁佢哋就嚇即係離開屋企去到交學費，交呢一個宿舍費。咁而家又爆發啦，爆發佢哋又要隔離，隔離完十二月佢又要翻去，佢又好驚。我一翻去，可能佢哋啲即係爸爸媽媽都係過六十歲喎。 嗯， 咁 如果 又佢哋翻去又帶即係又惹翻去，咁點搞咧？因為佢有啲學校咧，佢有啲學校佢聖誕開，有啲學校聖誕唔開㗎。咁你邊度住啊？咁你又要翻屋企。 所以作為媽媽都幾慘喎，又備受壓力啦，又要擔心自己小朋友啦， 係啊， 即係其實好多嘅承受咗好多嘢。 因為你每一個決定咧，就係會牽連甚廣啊。 咁仲有一樣嘢，你係喺唔即係我哋而家隔山打牛啊嘛，唔係即係睇新聞又好似。睇數字，咁你英國每日都成兩萬，咁好似好勁啊，比香港咁樣。咁但亦都有人有朋友講，其實你睇落咧，即英國咁大，你睇落個數字啫，嚇、 嗯。 咁、啊、我哋呢區好安全，成日話我哋呢區好安全，咁係唔係真係咧？咁但係如果中咗就係中咗咯喎。係 啊 係 啊。 咁你其實你好難俾意見嘅細路啊，個細路仲要已經滿十八歲喎。 嗯。 所以其實你都唔知道，我唔知道用我如果我要擔心，我唔知道我切入點可以喺邊度擔心咧。 嗯 系、所以都几困惑嘅。你连担心嘅、你连担心都有困难啊。 系，你觉唔觉喺呢啲决定上咧，好多时候嗱，我哋可能因为我哋女人啦，咁啊，大家好似女人倾啦、其实爸爸有冇角色嘅咧？ 有唔出声，负责样嘢都唔理啦 。即系好似喺呢啲管教上咧，即系好似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啦，我哋听呢、這个，我而家讲紧呢一个，即系所谓咩管教欺凌咧、似乎妈妈嘅感觉系强烈过爸爸，即系其实都有嘅，佢都有做一个调查访问爸爸，爸爸系相对少好多嘅、即系感觉到俾人哋指指点点。 你冇睇嗰个访问，有个街头访问美国成日做噶嘛，即系久不久即系捉住啲爸爸问你个女。对眼系咩颜色噶？ 而家望啊， 系啊嘛， 而家先望。 跟住个女即眯埋眼啊嘛，蓝色嘅。跟住佢就拧头啦。唔系，我中先我有个女系蓝色噶啦，真系每日日对住你都唔知道个女咧个女系蓝色，只眼系咩色、啊？仲有嗰、那个数生日日期嗰个咧， 错晒嘅。 佢话你个女几时生日？啊，咁就乱噏啦。跟住个女摇晒头啦。跟住佢再讲一个，佢 反白眼啦， 系反白眼啦。跟住嗰个女就同阿爸讲。阿爸，其实咧，我琴日先啱啱生完日嘅啫。咁仲有一个就系数家庭医生啦、牙医啦，同咁阿妈个妈系可以生咗五个。逐个就数嗰个女嘅，即系仔女嘅生日日期系中嘅，兼咁佢话你阿乜太，你可唔可以讲埋你啲小朋友嘅 best friend 啊、最好嘅朋友？咁阿妈讲晒啦，呢啲大女最 friend 莫莉啦，二女最个闺蜜咧就系 Erica 啦，三女咧就系、跟住 zoom 埋去个阿爸度，慢慢 zoom 埋去， 全部系问号嚟嘅， 算作系一个问号嚟咯。 我觉得佢个头应该系咧耷到落去个脚嗰度咯。 有个直头系唔知道个女喺边间学校读噶嘛？ 系啊，错晒噶。 系啊，佢something spring 咁样，唔系啊。冇啊，咁样 冇个 spring 字啊， 系啊，冇个 spring 字噶，真系，你真系讲咩 spring 啊，咁样啊。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

不如你介紹翻啊 ，Helen， 係係啊，佢啲親戚朋友啊，生咗佢生咗幾個件啊？ 我諗我哋其實揀咗你話啊焦慮，咁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形容詞啦。咁、但係我哋即係成本書嘅設計就係、是，其實我哋揀咗廿個咧所謂即係負面嘅感受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去焦慮嘅時候，我哋會覺得有啲字咧，成日我哋都經歷見到嘅，即係無論可能你講焦慮本身啦，去恐懼啦，或者有啲即係覺得好緊張啊。冇安全感啊，甚至咧誇張到有啲可能強迫嘅症狀啊，等等。咁所以我諗我哋成本書就喺唔同嘅即係分類底下，我哋覺得不如定一啲我哋嘅一啲情感比較突出嘅家族啊，可能焦慮啊、抑鬱啊等等。咁然後咧，成本書咧我哋都係講啲負面嘢嘅，原因就係、是。好多人都話：，呢啲嘢唔好提啦，時運高睇唔到冇事啦。但係其實我哋正正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負面嘅情緒咧係可以攞出嚟傾嘅，係可以理解，可以去即係去梳理、去感受。其實啊，點樣去自己可以做到治療嘅角色咧？當然係啦，我哋唔係話即係好嚴重嗰啲，你都可以自己醫啊咁樣。但係起碼第一步先我了解。 喂 ，Helen， 但係咧，我發現有啲譬如男士們咧，佢哋唔開心又唔中意傾噶嘛。即根據如果我以前懶係愛情專家嘅時候咧，咁如果係真係我哋見到我哋男朋友或者老公，我哋嬲佢傾，其實如果佢好反感，咁我應該點做啊？ 我諗即係呢個正正就係、是有時我哋都真係嘅，即係寫呢本書嘅初心，我哋就係覺得即係好似講感受已經好難，你仲要講負面嘅感受， 係即係同埋有時咧，我就發現有啲，尤其是即係男子漢啦，佢覺得佢自己負面都係一個重擔嚟噶嘛，佢就唔想將呢個重擔再交俾家人啊。或者太太啊，或者係媽媽咁樣，因為咧有兩樣嘢啦，錫住你啦。第二樣嘢就係我交埋個重擔俾你，跟住你又有重擔，跟住你又拋翻俾我，我仲擔心你擔心喎。 係啊，所以我成日話，譬如回應呢個焦慮啊、擔心啊、緊張呢個情緒咧，我成日都讚咧，即係有啲真係去到有即係焦慮症啊，或者真係好緊張嘅情緒嘅嚟求助嘅人咧，我成日都讚。你哋真係好聰明嘅，你真係好有智慧嘅，因為有時候我哋話未雨綢繆，居安思危，其實你都係俾人早咗去擔心一啲，去體察到一啲咧，其實人哋冇諗過嘅嘢，只係可能有陣時咧嗰、那個即係程度係令到你自己唔舒服。咁、佢聽到呢一個讚賞，佢會覺得好愕然嚇、我焦慮都係一個強項。咁確實係嘅喎，即係你諗到一啲好仔細嘅嘢，我完全冇諗過嘅，而係你係好細心嘅，即係可能我而家驚無理你小心後面啊個牆角啊會唔會有事啊個電腦啊會唔會冧落嚟啊？ 突然間咁鬼片嘅， 係咯， 我真係另外後面 嘅 喎。 係啦，其實係講緊我係好有呢一個意識去擔心、 危機感特別強嘅人。 冇錯啦，係啦，咁只不過當然啦，你話有冇原因嘅，確實有嘅，可能有啲成長上面嘅經歷令你好即係一定要好緊守呢一個規矩。又或者可能屋企父母或者其中一方有潔癖嘅，咁可能佢好緊張呢啲嘢，咁可能係一啲傳承一啲習慣嚇。咁但係我諗其實讓佢哋去留意去講到出嚟，或者甚至佢唔中意講，其實佢係列出嚟嘅，寫出嚟啊，畫出嚟。其實佢嗰啲擔心焦慮係乜嘢咧？佢個我哋所謂嘅 worry list 啊，即係佢嘅一個清單，慢慢寫出嚟先。寫完出嚟嘅時候，你發覺咧，佢話邊個？緊要啲啊，邊個先啲啊，邊個後啲？佢排完一輪，覺得呢、這個原來最後呢個冇乜嘢嘅啫。咁我都 handle 到，都處理到嘅。咁變咗可以具體化，同埋其實形象化咗。我講到一個好有趣嘅比喻咧，就係、是、有時咧細個嘅時候咧，有啲小朋友咧會同你講啊，媽咪啊。我見到把聲應該再細嗰啲啦，媽咪，我見到後面咧可能有啲嘢啊咁樣，咁你就即刻好驚啦。佢咪見到嘢啊？使唔使揾個師傅去睇下？我唔係講緊嗰啲喎，唔係呢個鬼神嘅節目喎。 裝修師傅 係啦，咁而係即係佢講緊咧，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啲真係可能心入邊嘅恐懼啊。咁我哋咧有時會教家長去做咩咧？攞個噴壺，唔係噴酒精喎，就係、是、咧入啲水或者去加啲貼紙啊，然後寫住咧 Monster Spray、 即係噴怪獸嘅我嚟。 係。 咁而係咧就同小朋友一齊咧喺呢個想像之中咧，就大家去喺邊度啊？我嚟噴佢啦！喺邊度去噴佢？咁喺個過程當中咧，其實就好似將佢過分思慮，因為所有焦慮都係想像 一個虛嘅問題，你用虛嘅方法解決咗啦。 冇錯啦，虛則實，虛則 實 之， 實則虛之， 係 啦。 咁而係其實我覺得有時證明我哋係過分嘅想像，而係令到我哋緊張焦慮。咁不如我哋都用翻呢個想像嘅方法咧去處理。哦，其實原來諗到最盡係點咧？哦，就會係咁。咁我就知道我而家可以做乜嘢啦。 咁呢一個對住小朋友嘅方法，會唔會話幾多歲之後就唔適用噶？ 有時咧，我覺得 因為有啲大啲就話媽咪，你冇玩到啦， 你嗰支明明係酒精嚟啊，或者酒精仲有效啊咁樣。我會覺得當然要配合翻佢嘅年紀嘅時候，其實嗰個比喻係一樣嘅，即係當佢大過咗佢唔會信你啦，或者係嗰支嘢。但係其實佢見到你成個人去支持佢啊，去投入，其實咪最後你咪當係好似玩咁啫嘛。佢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安穩嘅方法。 係咁啊，除咗呢一個之外啦，即係對小朋友可以咁做啦。大人出方面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哦？原來其實身邊嘅人都會陪佢共同努力去對抗呢個焦慮嘅咧。 我諗呢個都緊要嘅，因為佢哋有時覺得我講出嚟咧，你都唔明㗎。我怕這些我被人笑的，或者其實我覺得都會被人否定的啦，或者覺得我有問題啦，那他就覺得如果我是承認我怕呢，就是一種示弱，這個， 尤其是男人， 是啊，所以什麼怕我不怕啊。不過我有時候我覺得呢，如果我們跟人聊天呢，我們可以轉那些字咯，雖然這本書可能說是焦慮啊或者緊張，我們轉四個字的廣東話，就是有時呢我都知道你會不知道怎麼辦。咁就即刻受落好多，系咯，唔知点算咯，未试过，系啊，未试过，咁变咗你又唔使督白，即系紧张啊，即系焦虑啊，即系有啲艺术啊嘛，做辅导嘅系嘛，咁所以呢啲方法都可以同佢有个联系同共鸣嘅。Keep your eyes on me, Sammy Sum, J-Wo. 粉碎沙盆有时也欢，我勾引宠物，手跟岁月自转已锁骨，夜空的天黑变化照现实，烟粉一对丝袜，接嘴巴太近已侧边说不，可一可拖一拖，一春风我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早这祸。手想能食下，听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理由。旧事转眼上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开一开，拖一拖，轻松风看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这祸，我杀身。 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今日咧就会讲焦虑。咁我想问下 Helen 啊，焦虑嘅特征又会有啲乜嘢咧？ 焦虑咧，通常我哋话，当然啦，你好多唔同嘅形容词都可以取代嘅，即系可能你好紧张啊，好担心啊， 个心揦住啊，咁样吓， 即系好似 痛啊个心啊， 揞住啊，或者好 周身唔聚财啊，我眼眉条啊， 惊惊地啊，咁样。咁但系咧。亦都可以指出有一個特徵咧，就係、是、通常我哋話第一個咧，我哋留意身體嘅一啲自主反應嚇、即係我哋話成日真係 automatic 嘅，真係你有一個唔同嘅即係我哋話有個我成日都講笑講咧，因為我哋有個詞匯叫 automatic nervous system 嘅，即係講緊自動緊張。咁其實咧就係一個自主神經系統嚇。咁我哋講緊好似好複雜咁，但係你諗下就係頭先敏大人講嗰啲啦，你手震啊，你心跳加快啊，肌肉绷紧啊，突然间你会飙冷汗啊，呢啲咧系你不由自主嘅、有冇试过即系你人生第一次可能公开演讲嘅时候，你会手震啊？ 会， 或者一个男神突然间企喺你隔篱，你真系控制唔到嘅， 系啊，个心会卜卜跳啊，跳出嚟， 逼唔到出嚟嘅呢啲仲 系，系逼唔到，同埋逼唔到佢停。 同埋你越逼唔到佢停，越震咧，你个人就越惊，惊 系啊， 再加剧咗。 即系如果你再留意下你嘅心跳，哇！我做咩咁惊？咁就仲惊啲噶。 同埋你又会见到其他人嘅反应，见到你，开始尴尬啦，再紧张啲。而家戴咗口罩都好啲，即系可能即系去咗一分面红啊，尴尬吓咁啊。咁所以咧，有时我哋话第一个特征咧，就系首先去留意你身体先。有时咧真系过分嘅紧张啊、焦虑嘅时候咧，系去到有其他嘅痛症嘅出现。譬如可能個腸胃會揦住啦，特別甚至有啲人咧，即係好緊張嘅時候，我哋有啲叫做腸易激嘅情況咯，即係好似成日都覺得啊，我想肚痛啊！ 以前咧，廁所以前我要登台嘅時候咧。就要去廁所噶啦， 係啊，即係或者有時我哋可能新界住得遠，你要去搭個幾路車，係啦，屯門公路咁樣，你就會好緊張，去咗廁。 點解會咁樣？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想去廁所嘅緊張嘅情況？ 呢個咧，即係我唔知講冇得曬啦，因為我哋講緊咧，即係都係同我哋嘅神經系統， 就係嗰個 automatic nervous system。 其中仲有一個咧，就叫做一個我哋話係迷走神經嚇，即係講緊咧，其實可能有時可能係我哋嘅腸。胃啊，或者我哋放松嘅方法啊，亦都有影响嘅。因为有时候我个比喻就系、是、你紧张系一刹那嘅，但你要放松翻咧，可能 要好耐， 好耐嘅时间。而个紧张系一触即发嘅，因为你人嘅设计即系可能、 第一下你咁你跟住你放松要好耐， 系啦。咁所以冇一个定义话一定要几多分钟啊，几多咁。但系一般我通常有时细啲嘅小朋友，我同佢讲你要用十倍嘅时间啦，因为都系噶嘛，你吓吓咁，你可能 小朋友。咁容易發噩夢啊！玩得癲得滯嘅話， 係啊，即係嗰個呢、這個又係另一樣嘢嚟喎。如果發噩夢嗰個恐懼係啦，咁所以我哋如果你話緊張，仲有好多人有啲行為上嘅嘢出現啦，就是、譬如咬手指啊，即係搣自己啲手指。你識唔識有啲朋友可能 Kitty 啊 ，Kitty 啊，搣到爛曬啊，係 啊，唔使剪指甲乜滯嘅有啲。 但係佢成日話佢個 selling point 就係好淡定喎、 啊。係。 你睇佢搣手指、搣手皮， 哦，即系佢冇人见到系嘛，即系好 怪习惯。 系啊，呢、這个行为上啦，或者有时真系行嚟行去啊，或者啲手指喺度转嚟转去啊，或者有阵时咧好中意拗头啊，或者等等。即系我唔系话嗰啲系有问题，但系讲紧会有啲嘅行为上嘅反应啦。 我睇到有一个直情话要口干添啊，会，我真系冇谂过会口干啊， 紧张嘅时候会口干， 所以啲人 唱唔到歌咯。 哦，所以同埋啲人就成日話我俾杯水你先，就係俾你冷靜下。 俾杯水，我諗即係點樣都好咧。其實都係一個呼吸嘅過程嚟嘅，因為我哋話即係雖然我哋未講話，有咩方法可以即係放鬆啊或者點，但係其實我覺得成日都教大家咧，就係呼吸係一個幾重要放鬆嘅緊急掣嚟嘅。係啦，咁但係呼吸就係要有意識噶啦，即係你唔係咁樣，而係可能係慢慢吸氣啊，跟住停一停。好多人忽略呢個步驟嘅，即係停一停 hold 住。然后慢慢呼出嚟， 腹式呼吸 系啦，腹式呼吸啊等等，咁 咁啦， 系啦，即系 丹田， 呢个都可以 教嘅喎，即係如果好簡單嘅啫，就係你用一隻手，即係其實有時你學唱歌腹式呼吸，你唔知咩嚟噶嘛，點樣？但係通常我哋教咧就係你有隻手擺心口啦，你左手都右手又好冇所謂嘅嚇，另一隻手擺肚腩啦，如果你有嘅話嚇，可能冇個個都 有肚腩。 我冇肚腩啊，我 flat tummy 嘅，好靚嘅 腹部上邊啦， 你哋平坦嘅腹部唔係平坦嘅胸部。 其實兩隻手咧就係可能你吸氣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原來我吸氣嘅時候咧，下邊嗰隻手即係會脹嘅話，即係你個肚會脹咧，咁其實你 feel 到噶嘛，咁你就知道你係腹式呼吸緊啦，而係你吸氣嘅時候係脹啦。呼氣嘅時候咧，你就係會慢慢咧收細嘅。如果我教小朋友，我就話你想象咧，你吸氣嘅時候咧，個肚好似有個氣球咁咧，就會張噶啦。而係呼氣嘅時候咧，個氣球就呼縮 咗啦。 係啦，咁呢個就最簡單啦。因為有啲人如果你唔撳住佢咧，佢就唔知道乜嘢係肚脹啊、肚呼啊，定係點樣啊。咁呢個係最簡單，同埋我覺得最緊要都係中間嗰個停頓位，即係停一停嘅時候，讓大家有一個即係好好嘅聯繫。可以有一个即系自主神经系统，就系佢需要慢慢去放缓咯。咁所以呼吸系嘅一个几好嘅方法。咁而即系头先仲有一个特征未讲嘅，就系个思想。 系、 即系有啲人就系个思想方面咧，就系成日都会谂好多啊。对于啲未发生嘅事咧，就会过分担心啊，即系难以集中啊，系、啊，即系谂好多啊。 咁其实亦都系一个眼有两面嘅。有时譬如你要 plan 嘅 party。你 plan 得好咧，就真係因為諗過啲未發生嘅嘢嘛。譬如你我真係預備咗十把遮俾嗰啲來賓嘅咁樣，咁可能你諗多咗啦咁樣。真係落雨喎咁樣。咁但係就係要睇一條界啦嚇。你諗幾真係幾多啦咁我使唔使俾埋羽絨啊？準備埋羽絨，咁你真係諗多咗咯。 係啊，所以我哋有時都即係一般人啦，或者有時我哋真係嚟求助心理輔導嘅人，我哋都會真係去問下佢衡量下嗰個程度，而個程度係建基於咩咧？就係影響生活嘅程度。如果你話其實我緊張係我嘅強項咧，因為我係好即係出類拔萃啊，好認真做嘢。但係如果你影響生活，就翻唔到工啊，成唔到嘢啊，或者影響睡眠嘅質素咧，或者人際關係好暴躁啊、脾氣啊，咁呢啲就真係要留意一下，使唔使求助咯？ 嗱，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思想上面大家好多時都即未必可能逼到自己噶嘛，咁又會唔會就係頭先所講個吸氣呼氣嗰方法都已經係可以幫到自己，定係思想上面呢一個都未必嘅，要用第二啲方法嘅？ 我諗真係去理解呢一個即係對自己要求啊，或者係對於呢一種嘅即係思考嘅模式，你核心嘅恐懼係咩咯？即係你係驚冇人要你啊，你係驚即係大家歧視你啊，定係驚自己一事無成咧等等。即係我諗佢嘅焦慮係有一個核心嘅恐懼，而慢慢傾到出嚟嘅時候，真係可以慢慢梳理到咯。 即係面對自己嘅焦慮，先至係解決自己焦慮嘅最好方法。好啦，今日 thank you。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 ，thank you。 从指尖开始扩散，紫夜心绪清绝，已被浓烟冷冽，无法控制的迷离灿烂，从眼底开始泛滥。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因为是相信我，最难得最难的是 朦胧旧忆，像潜水到深深海底，水平面下的雨雪狂喜，从指尖开始扩散。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因为多么难的是我，哦，因为更难的更不可遇是你。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是相遇。